间，闯入无人的沙殿，为你披上雪白誓言。世界已灰飞烟灭，而爱处于高楼间，你是真的，我是我的幻觉。时光遗忘的背面，动作残破的台阶，那个乱世没有离别。天空和我的中间，占据了每一条街，一步步曾经，一步步想念，在脚下蔓延，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，我独自流浪海角天边，一步步走过当时心愿，更临未知的终结，在的伤悲背着我和我的诺言，一起计划的路线，对照孤单的旅店，一声晚安却又唤醒泪腺。时代广场的跨年，一个花季的蓝天，当时有多少心愿，就有多少的残缺。如果后悔不能后退，是不是就只能落叶？在失去你的风景里面，你却占据了每一条街，一步步曾经，一步步想念。